你一見到梁天琦咁嘅形勢嘅話咧，我哋就會吹嘅。 唔係佢如意算盤就係想咧，就係、喺關鍵時刻咧就動用呢啲咁樣嘅動員咧，然之後影響咗你中間嘅選民。其實嗰個如意算盤就係咁。 佢計條數好簡單嘅就係你葉普成好似係有150,000選票噶嘛，上一次，係咪？唔計呢一個嘅清正添啊！如果你計埋清正咧，係接近20多萬票嘅個本土派嘅基本嘅盤嘅票嘅，20萬唔少嘅大佬喺全香港。即係如果你話按比例去分，即係都話2-3萬、3-4萬到咧，就係本土派嘅基本盤。如果佢吹呢一個嘅本土派嘅聲音嘅時候，即係呢班唔係本土，零射落海都費事益你哋，議會冇用嚇，呢班人都係即係為咗打份工，或者係講緊就係、零投建制不投泛民，即係呢個所謂嘅叫咩論話，焦土理論。即係其實呢啲邏輯係一貫㗎啦。 但你覺得你覺得即係阿鄧阿即係，譬如你話講焦土派啦，其實你焦土派你今年冇乜代表性嘅人物咧，係即係或者 KOL 咧，係有一定嘅影響力咧。即係嗱， 唔緊要，因為呢啲派始呢啲票咧，即係始終要派走嘅。呢個派別嘅票咧，始終都係要派走。即係你話。新界東可能多啲，你攞梁天琦嗰個做指標，就算你打翻個 discount， 攞70%都好，咁佢都有40,000名票噶嘛，咁走去邊先？嗱，絕大部分嘅背後本土派嘅支持者，佢都係會用 lesser evil 嗰個選擇嘅，因為呢個係一個 rational 嘅thinking 嚟噶嘛，對每一個嘅投票人嚟講，咁咪揀一個冇咁差噶啦。但系如果而家呢个礼拜，尤其是星期三、星期四开始咧涌现嘅本土派嘅袭击嘅话咧，咁我就嗅觉到一样嘢就系，佢上呢一啲嘅飞掉落海，唔去投票咧， 即 系 你如果你要 或者就系宁愿投建制，但我觉得呢个 percentage 好少嘅。 我攞翻一个指标啦，我姑且揾一个指标去衡量下呢啲即系所谓袭击嘅成效有几大啦。我哋睇一睇呢幅图先。嗱，呢一个咧就你大家都知啦，呢个容颜啊， 容总。 咁你见到呢幅图咧个 like 已经系最多噶啦，系109个 like 嘅啫。吓，咁我哋睇下啦，其他嗰啲即系有啲焦土色彩嘅 post 啊，譬如呢张咁样样啦，系咪？一人一个不投范国威嘅理由，有几个 like 啊？20个 like 嘅啫。咁好啦，又睇下呢啲啦，其他呢啲啦。啊！即系识投，一定要投442。 咩叫442啊？ 呢啲4号、4号、2号咯，系咪？即系呢一个311投票啊嘛。 系佢哋先识嘅啫，我真系唔明白。 原来都系得39个 like 嘅啫， 三次分享。 有啲仲要一笑置之嘅，系嘛？咁啊，呢啲你睇下容岩，你大家都招土力量啦，讲到明招土力量啦，系咪？都系19个 like 嘅啫。 唔好激嬲共产党系咩意思啊？ 唔 Q 理佢啦，系咪？即系总之都系嗰啲。 哦， 就 是、大局为重。佢笑紧我哋泛民嘅。 系啦。 笑紧我哋泛民。 咁啊，呢啲直情系帮到呢、這、一个咩 容大小姐 啊？容海恩啊，唉，即系帮佢即系贴堂啊呢啲嘢。喂，都系得四个 like。 唔系， 即系你谂下， 你唔明我个讲法 吓？ 有冇影响力一件事？但系在于有人吹鸡， 系 你要做嘢啊！ 哦，咁咪做嘢咯，咪交货咯，咁但你交啲货，你有咩成绩至得噶？ 唔系啊，好多人其实系早2-3个礼拜咧，就已经同大家讲，喂，招土就一定要招泛民嘅土，个原因系在于大家都喺呢一个地狱里边啊，不如拉埋泛民落地狱啦咁样。但系问题咧就。都未造成一個聲勢嘅，你講緊真係造成聲勢係今日陳雲嗰篇咁嘅文，就係話其實大家都着緊壽衣行街㗎啦，咁即係唔爭在係受埋我要真普選呢幾隻字啦咁嘅意思啊，咁先至令大家警覺一樣嘢係喎，真成班嘅本土派佢哋而家係剔咗或者招土派剔咗一條咁嘅拉，就係話寧願投泛民，寧願拉泛民同埋香港人一齊落地獄，好過淨係自己喺地獄嗰度啊！ 而呢個背後，点解会系净系呢一个礼拜发生？ 咁系因为 点解唔之前少少咧？就系个形势已经系紧张啦。 佢希望 佢要压落去， 回应嘅时间都冇嘛。希望你 冇错 吓。 一个可能性就系咁，第二就系形势系紧凑。所以今次咧，佢如果越早嘅话，我头先个假说就系话咧，你预2-3个礼拜，咁我哋泛民嘅支持者开始警觉唔对路。谋论嚟嘅呢啲，咩叫零投建制不投泛民啊，大佬，连 lesser evil 你都唔识选择，呢个系违反人嘅理性嘅，系反智嘅，